感到有点凉。我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不自己眺望，我知道在乡愁里跌倒，从陌生中成长，未来旅程却更长。我想到北方，不自己眺望，我知道不能忘。 引领绿色休闲养生，分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想和孩子学游泳，就来千秋兰亭游泳班，初学班、亲子班、私教班火爆招生中，专业的教学，优雅的环境，先进的净化设备，包教包会，办卡更有精彩优惠，3129-222，3129-333。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今天是5月8号，星期一，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管局了解到，高峰论坛定于2017年5月14号至15号在北京举行。为确保会议顺利进行，保障交通安全畅通，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决定自2017年5月7号至5月15号活动结束，对相关活动现场及周边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管制区域涉及怀柔区雁栖湖国际会都周边以及朝阳区国家会议中心周边，临时管制时间从5月7号零时起至5月15号活动结束。北京已从7号开始实行分时分段交通管制措施，确保“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顺利进行。北京市交管局警官汪海介绍称，雁栖湖国际会都、国家会议中心、天安门地区周边道路、长安街、东三环、东二环、机场高速、京承高速等道路将适时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 法治在线带您了解不服从社区矫正的处理方式。社区矫正过程中，对于不服从监管、不认真参加学习教育和社区服务的，应当严格管理措施，加大教育力度，甚至给予相应处罚，确保矫正效果。各地在实践中要充分总结既有好的经验、好做法，采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符合实际教育矫正的方式方法，发挥教育矫正的攻心治本作用，促进社区矫正人员心理和行为转变，不断提高教育矫正质量。法治在线资料由三河市司法局提供，感谢收听本时段新闻整点听，下一时段再见。 燕达健康资讯， 欢迎收听由燕达医院冠名播出的燕达健康资讯，为使患者得到更高质量、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河北燕达医院特邀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权威专家来院会诊，并面向广大百姓进行面对面的开堂授课。

来到八点钟的时段，感谢你依然在锁定收听1033越来越动听。这样的时间里，可能在上班的路上，可能还在赖床，不管正在做什么，希望心情还是挺放松的。抛开一天的烦恼，所有的不开心都能够解决，终会过去，只是皱着眉头是没有用的。希望今天的你心情还不错。接下来会听到蔡依林、陶喆的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 春暖的花开，带走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你一手情歌忽然充满意义，花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 我们在上帝和亲友面前见证，这对男女现在就要结为夫妻，不要忘了这一切是多么的神圣。你愿意三世苦了永远和他在一起，爱惜他，尊重他，安慰他，保护着他，两人同心建立起美满的家庭，你愿意这样做吗？ Yes I do。 听我说，手牵手一路到尽头，把你一生交给我。今天你要嫁给我，今天你要 最后的航班，带领我逆着风飞向南。没有决定终点站锁定，每次降落都只是中转。万家灯火的圣诞，起飞时衬托我的孤单。因为快乐太短暂，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吧，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明白，天地海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我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呼唤吧，是不是还会回来？飘着石头，但你无需再回头看。我爱你，但是和你已无关。飞时衬托我的孤单，因为快乐太短暂，才会不由自主的要贪婪。世界的中心我不贪爱，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能明白，天地还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呼唤爱，如果你听到是不是还会回来。隔着石头但你无需再回头看，我爱你但是和你已无关。如果爱我太痛苦，中心我呼唤爱，感谢你让我到最后终于明白，天地海未完全都为我而感叹，我爱你也是一种震撼。世界的中心我还在呼唤爱，我决定能够勇敢面对未来。若只是负担，你或许才会看看，我爱你但是 生活与梦想就是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是世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韵味一缕三三，我爱的radio。 有女孩子说非常怀念上学的时候，喜欢的男生骑着自行车送自己回家，坐在单车上的这种感觉简单又甜蜜，就是初恋的味道。你呢，有怀念过你的初恋吗？可能也是这种坐在单车上的感觉，可能是精心的为他准备一个手工的礼物，也可能是什么样的惊喜啊，或者是写一首歌、一首诗、一封情书给他。这样的回忆想想看有点害羞，但是青涩的味道可爱极了。好了，继续来听歌，在这里有很多比较经典的歌，你会在这些歌曲当中找到属于你的记忆。 红灯青灯留下烟酒味，寻怀心中的花蕊，采花红采蜜一去不回。 醉，爱真不值钱。你虚情假意，我也跳舞分贝，却也因乱乱飞。红尘脚步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坎坷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话泪，尝到尽头的烈趣，换个人继续。若是你无情无义，我也不在意。醉是梦，死最高兴，何必再相信。不需要忏悔过去，不死不回去。多好话变成野玫瑰，谁又能够去怪谁？请你不要再回到我身边，不爱这滋味。我想爱谁，明天我就去爱谁，有话没有话泪。太沉重，何妨干了他一杯。坎坷的真情不怕你虚伪，谁也不爱谁。早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泪。已抹干心中最后一滴泪，有话没有话泪，有话没有话泪。 送给你一段比较温暖的文字。人性一个最特别的弱点，就是在意别人如何看待自己。这一程希望你活得烈马青葱，不为他人的目光所累。今天的你有没有太在意别人的目光而觉得挺累的呢？也许你眼中的自己才是最重要的，做好自己，不然啊就变成为别人而活了。温暖的话送给你了，继续来听更多温暖的歌。 我看见自由的雨，雪变很透明，我看见天上的云，窗外的雨，玻璃很透明，我看见快乐的你，眼睛很透明，我的心最透明。